我就很喜欢一些小众的乐器，比如说尤克里里，对，因为那个东西，当你弹起来的时候，哒哒哒那个声音，你会让你觉得很开心。 很开心。 当你弹的时候，孩子也很开心。 对。 我们就可以在边弹边唱当中，然后去做一些写作的事情。对。还有就是那个卡林巴，一个纸上钢琴、啊，那叭叭叭一按啊，你觉得那个声音哇，你会觉得太舒服了。对。还有就是刚才说到了那个表演啊，我很喜欢表演，我现在直播间里就手舞足蹈的。 其实小孩也特别需要这个方面的，去做下来一些东西，他也必须有激发自己的想象力的。 对，写作一定是打开眼睛啊、打开耳朵，然后打开你的心，打开你的肢体，去感受。你有感受，你才有东西， 你才能写。 对对 对, 对，你才能。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，虽然我没有问，但是我想已经找到答案了。就是作为这么年轻的一位创业者，你怎么来看待创业这个事情？其实我觉得你刚才已经，首先你证明了你的核心价值，其次，你充分的展示了你对于这件事情的热情和热爱。我相信这些都是能够帮助你创业成功的一些要素。那我们也谢谢高兴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， 谢谢， 希望你能够继续高兴下去，能够让更多人在写作中感受到这种高兴的情绪。 好，谢谢。 Thank you。 好，那我们的节目拜拜了。 拜拜 everyone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环球三十分，及时的海外动态，最新的华语广播，环球三十分，呈现给您不一样的环球资讯。壮阔东方潮，奋进新时代，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，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。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，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。 亲历世间传奇，投身伟大实践，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Radio 774，声音在耳边，世界在心里。北京万语广播，聆听资讯，分享优质生活。